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林明宏。 我是阿森。 好，在上个周末呢，一年一度的也是在华人电影界非常受人关注的2014年度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就已经颁出了结果。好，如果说要写一个新闻稿的话，我相信今年的这个新闻稿很容易写，那就是一代宗师大获全胜。好，几乎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结果。从提名的角度来看，好，这个一代宗师就已经是这一年的金像奖的一个大热之选，但是呢，在结果啊，更多的是印证了这么一个一枝独秀的预测，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包揽了除了最佳男主角之外的所有哈、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这个重要奖项。而且这一次呢，也是章子怡，恐怕是她在这一次斩获，对于她个人来说获得这个最佳女主角，也是对于她在一代宗师当中宫二这个角色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种肯定。说说我个人在去年一年哈，在香港看的这个香港电影当中，你让我真的来选一部的话，我觉得恐怕也就是一代宗师了。 我记得明奇，就是你现在去看完那个一代宗师，在办公室里面都常常跟人家谈这个电影。 是啊，我真的，我这个特意回家之后还多看了一遍，后来现在据说要出北美版了哈，我也听说北美版有一点点不同的，它那个剪辑好像有一点点不同，我只是听说，我目前还没有看过。然后当时还有很多传闻说，那个一代宗师里面为什么张震的这个戏份被剪的那么多啊，所以说开始还有一个传言说王家卫有一个4小时的导演剪辑版本要在这个香港做特别的加印。我当时还挺想去看的，因为我一代宗师我是在北京看的，所以我当时特别想知道说在香港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版本。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消息说会有其他的这个版本出现啊，因此我好像王家卫也否认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一直觉得张震这个功夫练得这么好，被剪掉了那么多，其实挺遗憾的。 其实呢，在这个金像奖公布之前呢，我有一个小朋友，一个朋友吧，但是小朋友来的，他就问我啊，你觉得这一届的那个金像奖哪些电影会获奖呢？我就跟他说，肯定是一代宗师。 对、 他就问我为什么呢？你是很喜欢这个电影吗？我就跟他说，其实老实说，我不是特别喜欢这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的制作还有它的那个背后的那个什么新闻啊，还有这资讯，还有那个势头啊，都肯定会拿很多奖项的。因为这部电影呢，这差不多要去竞赛那个 Oscar 的这部电影，如果放在香港的金像奖，肯定那个名气就是比其他的港产片要大很多， 没错， 所以他肯定拿最多。但是他问我啊，如果他拿最多的，那是不是你自己想看到的那个结果？我肯定不是。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那个一代宗师，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就是很中国很合理活的一个港产片， 很好莱坞的一个港产片， 好莱坞很中国好莱坞的一个港产片。 你说的这两个形容哈，很中国是很中国，很好莱坞是很好莱坞， 这两个层次 怎么可能既很中国又很好莱坞呢？ 第一就是这部电影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它不太港产片的。 哦，你觉得它不像香港电影？ 它是香港跟国内合制的，对吗？ 对 、那就是好像就很中国跟香港合制的那一种港产片，已经不看起来不像是港产片的。另外呢，它的制作、它的镜头、它的 music、它的服装，都是很 Hollywood 的那一种，中国片。所以呢，我如果你问我是这个一代宗师是不是港产片，我肯定说它不是港产片。 OK， 所以好，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哈，这个哈森，你觉得典型的港产片，你说一部什么是典型的港产片？ 典型的， 就100%你一定觉得是， 我觉得那个 就认为它是香港制造的。 去年那个打擂台， 打擂台， 对，肯定是香港产品。你说是什么特使？它是有一个。从服装从那个精神、我说港产片 不一定是港产香港的某一些场景、或者是某一些人物，是一种精神来的、 是 就是打擂台的，就是我看完之后我有就感觉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里面呢有一些老师傅是曾经是很厉害的一个功夫的一个人呢、 是 那他肯定跟哪个对手是不能拼的，但是他那种香港精神还是打了，打的乱七八糟，给人家打的牙也掉了，还是在打，哪一种就很有香港精神的那一种，我就觉得那是香港品 啊，拼搏进取，有点像这个洛基。美国电影里面洛基的 Rocky 的这个形象，你块头比人家小，但照样跟人家打，最后还可以把人家打赢， 也是 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你认为的港产片里面应该要有这样的价值，但是一代宗师没有吗？ 我这是很个人很主观的这种感觉，一代宗师就是讨好这个外国人的一种 哦，你觉得好？哎，这个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哈。一代宗师是讨好外国人的。中国和这个内地和香港合拍的片子，哎，这样的这个说法有似曾相识。当年一代不是这个《卧虎藏龙》， 哎，《 卧虎藏龙》得奖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怎么说？哎，这个是拍给外国人。 还有哪一个旗舰呢？国内有很多电影都是拍哪种很取悦那个外国的 exotic， 对， 就是给别人看西洋镜的啊，东洋镜，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是怎么样，他就派出来 哦。好，这个是来自哈森的文化批评， 我挺理解哈森刚刚说的那个意思的啊。对，因为我刚一直没说话，是因为我本人还没有看过《一代宗师》哈。对，因为 今天晚上去看看，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我觉得好像其实也是对我，在我印象当中，我看一部电影的话呢，尤其在香港，其实在香港看电影这个选择可以说非常国际化的，对，所以可能很多国外的一些大片儿，大家可能聊的更多的是什么美国队长啊这样的一些片子、啊。 你居然看美国队长， 不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美国好莱坞，还有比如说那些什么那些好莱坞那些剧作嘛。但是呢，一代宗师其实他出来的时候呢，我也不太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他是香港还是说跟内地合拍的这样一个性质。对，但是我觉得我刚特别同意哈森刚刚说了一点，其实就是说到底在我印象当中什么样的是一个香港的电影啊？我印象当中香港电影是什么？是古惑仔 哦， 你知道是古惑仔当年那样的，是属于是说现代剧的一个香港电影、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像以前拍的像一些什么 金瓶梅也是香港电影来着。 对，还有没有？不是，比如说像在新代新型一点的，比如说像警察故事啊、这也是香港电影、然后再老一点呢，可能香港的一些鬼片，对，比如说什么那些 僵尸啊、 然后还有香港的一些，比如说什么那个人肉叉烧包啊、等等等等， 不是人肉风火轮。 所以说，其实在我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倒觉得现代的香港电影给我的印象倒是不是特别深 哦。好，还这个看来大家都觉得一代宗师不是特别有港味哈。我们就听到这个，其实大家对于什么叫做香港电影这个印象，恐怕建立在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基础上。我们先来听到。从内地的这个朋友来说，大家会觉得恐怕都是看周星驰的电影啊、古惑仔啊这样长大了，他们对于香港电影的一个定义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们访问到这个内地的也是豆瓣非常走红的影评人啊，陶姐就爱小陶陶，这其实是一位男士来着，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方便起见称他为陶姐好了啊。这个陶姐先生为我们来解读一下，他认为或者说一个内地标准的香港电影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不可以谈一下对于大陆的观众来说，港片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说现在的这个港片的港味儿，不管是没有了还是改变了，这个港味儿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地方。您觉得港味儿是什么？ 港味儿可能更多的是整个对那个城市的记忆吧，关于它整个那个。因为香港电影更多是植根于他们香港本身那个城市嘛，关于那些城市的很多的回忆，包括它经常会发生在各种香港本身的地方，包括什么屯门、铜锣湾，包括红磡，就各种各样的 香港的电影都是发生在香港那个城市本身的关于香港人的电影， 嗯， 所以说就是让我们通过电影去了解了那个城市， 嗯，所以说最近这两年有一些香港电影的这个合拍片哈，比如说我能够想到的这个，比如说狄仁杰的系列， 嗯 啊、还有一些香港电影，它可能不再以香港这个城市为背景了， 对对对， 它放到别的地方去拍， 也不再以香港人了， 是，但是这样的话，在您看来，它就不算是香港电影了吗？或者是不是丧失了它的这个港味了呢？ 这看怎么看吧。如果你要是光从传统的就是过去香港电影制片的那个方式来说，它确实跟那时候的香港电影有很大的区别了，因为那时候就更多是以香港本土的团队，然后以香港本地发生的故事为主，而现在就更因为是整个世界制片都是一个大融合的过程，现在就更多是在内地啊，包括在其他地方去拍摄， 嗯， 就是可能确实是能说是岗位少了吧。 嗯，所以在您看来，今年的这个金像奖的结果，您对于这个整个结果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因为首先就是一代宗师确实是很厉害嘛，然后同时可能也确实是他的竞争对手相对来说弱一些，就他就能赢得这么强势。 嗯。嗯，所以有人说像这样的一枝独秀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电影的衰败，您同意吗？ 也可以这么看吧，毕竟它确实就是真正好的一种电影态势应该是百家争鸣嘛，是各种各样好的电影一起去争一起去抢，但是它现在就基本是它一个人在做，包括去年寒战也是，就是一部片子赢了很多，就竞争对手都很弱。 嗯嗯。所以有一个大家也关心的问题，是不是香港电影对于内地的观众来说吸引力在减弱？ 也不算是在减弱吧，因为其实我觉得香港电影现在它在不断的衍生或拓展自己的外延，就是香港电影本身的香港电影人也在北上嘛，他们也在跟内地电影人一起合作，然后做了很多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形式下的一种融合，就是整个包括香港的经济啊，香港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能是完全的纯香港的东西了，它都是在做融合，包括它的经济，所以说它的电影和文化这一块也是在跟内地融合，在一个更大的华语范围内在做。 嗯，如果我们单纯来说这个电影好看或者不好看的话，现在的这个合拍片或者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的这个电影和之前的本土的香港电影，您觉得哪个更好看呢？ 可能还是那个时候的更好看，因为就是可能最大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拍的是他们了解的那个地方，拍的是他们了解的事情和他们了解的人，而他们北上之后，他们其实对内地很多东西是不了解，包括文化呀、地域啊、人呢、啊，他们都是在摸索。我觉得，但是慢慢会变好，我总感觉是这样。 好，这个内地的影评人觉得香港电影啊，你缺了香港的这个地标，或者说比如说缺了屯门尖沙咀红磡这样的这个地理的元素，或者说你缺了一些香港特色的人物，你如果摆到别的地方去拍的话，恐怕哎这样的这个标志性哈就会缺少很多，这样港味就不太足。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你可以想象印度电影不跳舞吗？你可以想象印度电影突然不唱歌不跳舞的一部印度电影给你看的话，很多人会也觉得这可能就不能够算是一部宝莱坞电影了。 我说说我的看法，我不一定是对的，这是内地朋友他们看所谓港位的电影呢， 是 应该是看什么呢？就是看香港电影跟内地电影的不同 啊哈， 因为那个差别肯定是很有趣，因为大家也是中国，但是香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背景， 嗯， 他的想法、他的对话、 嗯、 他的桥段、 嗯、 他的背景、他的人物也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是最近呢，我就是看到，你知道，就是去年的，就是港产片只有49部， 嗯， 不够50部， 嗯， 大部分所谓卖座的都是一些中港，在香港跟内地一起合拍片。那那些合拍片，比方说你刚才说的那一些《西游记》啊，那些东西，我也有看过，还有什么《狄仁杰》是不是？ 对， 我也有看过，但是我自己决定，我往后都不会再看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电影我看起来觉得怪怪的。 嗯， 就你跟我说是港产片，我肯定不觉得是， 就是其中 都是香港导演来着，《狄仁杰》是徐克拍的了， 对对 对, 对、嗯，其中一部内地的电影，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呢，《西游记》 啊、嗯，周星驰， 周星驰，对，以前周星驰，大家看周星驰的电影， 如果周星驰都不算香港导演的话，那谁还可以算得上香港导演？ 我不是说他算不算的意思，嗯、我是说周星驰他将自己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点， 嗯， 他放进去，用一些国内的一些演员去演绎出来， 是 但是完全没有那种幽默感 啊！ 我看完之后一点都不会笑， 是吗？ 那种感觉就是说，何之就有何之的一些献祭在里面 啊！ 哎，那 一点岗位也没有。 哈森有看过《金鸡》吗？ 《金鸡3S》 对。 就 是最新的那个 吴、这个、 君如的这个版本， 这个我想看，你们是不是看、啊、你们看过之后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看，因为我不是香港人嘛， 对， 就是然后我在看这个《金鸡》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部电影估计上、也就能香港人能 get 到其中的一些意思，因为它主要是两点，第一，它其中的语言呢，很多的有一些广东的一些语言非常道地，甚至有一些粗口，所以呢，大家会在那儿其中体会到一个感觉。另外、还有一第二点，就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其中特别强调了一个所谓的香港精神。对，他就说啊，香港人每天去努力的去拼搏工作，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我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这样吧，我们先来想，你觉得如果他是像我刚刚说那两点的话，那他应该算是一个还挺有本土特色的香港电影吧？ 是啊， 对吧？那但我又觉得我在香港生活五年多，我看他我还没有给我一个很大的共鸣， 嗯、 就是说那这个香港电影如果拿去在内地播，在台湾播或者在国际上播的话、嗯，它会不会成功？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估计《金鸡》你不最近的这部我看过最早的这个《金鸡》 最早我也， 确实还蛮本土特色，但是我也很怀疑，它第一个翻成普通话了之后，你拿到内地去播的话，大家还会不会笑？里面这些笑， 因为有很多就是广东话的语言，你翻译出来就没有那种味道。嗯、 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讨论说好像香港这个金像奖其中的香港电影没有香港本土味儿，但是不是还有一个点我们也要讨论一下，就是说到底现代化的或者是现代的香港电影到底是不是应该更加的国际化、 嗯、 或者更加的、这个让更多两岸三地的人能接受呢、 嗯嗯、 对，所以是一个取舍吧。 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说这个香港电影的问题。欢迎回来，凤凰又瑞柳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各位好，我是罗明浩， 我是蔡 森。好，在这一次的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当中呢，一代宗师好得到了最佳电影，好这个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好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剪切、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动作设计等等 12个奖项 ，哇，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当然这个得奖了之后，像哈森就觉得这个电影不是很香港，觉得哈森，我觉得你刚才有一个评价说这个电影太过中国，我可以理解你里面指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他的这个叙事啊，这个一代宗师这个故事，在台湾和在这个其实在内地很多人当中有巨大的共鸣，因为他当中有很多这个历史的这个情节，比如说辛亥革命当中这个佛山的这些所谓民国武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包括这个宫二他们这一家公家在东北这个抗日的这么一个故事，最后呢又有张震像这样的一些怎么说流亡到香港来的这样的一些故事，这个当中其实你在两岸三地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得到一些对号入座的成分，大家可以找到一些共鸣，反而呢就摊薄了香港本身的这个比例。仍然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多内容都是围绕着香港在展开的，比如说这个梁朝伟最后他作为这个一代宗师，作为叶问，他是到香港来发展，并且最终是在这里是这个终老的。所以说故事的主要的内容，我就是他的这个大的 setting 应该还是以香港的一个历史的脉络为背景，只不过他把香港放进了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大中华的这个话语当中。这个在以前的这个香港电影当中就非常非常的少见了，就是你很少会见到有这样去把你历史去展 展开了去讲，比如说周星驰他可以拍清朝的电影，但是他里面的这个历史他是很少去碰的，所以不会有那么硬桥硬马的这么一些东西。一代宗师反而我觉得你要说他岗位缺失也就缺失在这儿，但是我个人觉得好看也就好看在这儿，他放进了就是你每个人在里面可以找到的元素非常非常的多。我特别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说这个叶问他其中他不断回荡的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所谓大时代啊，就是或去或留。这个心态我之前也一直很困惑的，一直想明白的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他在做出这种大时代抉择的时候，比如说从清朝从这个晚清的这个变局到辛亥革命到这个抗战之后的这个国共内战，他选择我要去哪里留在哪里的这个抉择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一代宗师通过叶问这个人的故事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参照，让我更好的理解这些历史人物当时他们做出这种判断，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它有这么大一个这个 一部电影，没错啊，但是你也有很多香港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叶问刚到香港来，这个教武功，跟那个有一个人上来向他挑战嘛，他教武功的那个地方就是一家叫九龙的什么什么省港工会。这个招牌其实你在除了香港以外的地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而且呢，那个伙计上来挑衅的时候，叶问问他说：“你今天午饭，我担心你这个午饭白吃了。”然后这个伙计回答说：“我今天午饭吃了一碗叉烧饭。”这个叉烧饭这个东西，在我看来也是非常，你在别的地方对吧？你在别的地方， 你看一代就是看了多少遍？ 我就看了两遍，但是 他是粉丝， 但是就哎，所以 我 就是觉得这部电影仍然是非常香港味的。 拿十二对，所以他拿12个奖，你是绝对是双手。 对，我觉得他是理所应当。当然，你有一个合理的怀疑，就是说其他的电影为什么跟他差距那么大 啊？哎，其实说实话，今天在说这个3D 选题的时候啊，大家到底在讨论，说是说这一次的香港金像奖当中的香港电影不够香港味儿呢，还是说这个香港电影这个金像奖里面只有香港电影拿奖呢？ 我觉得香港电影金像奖从来不存在只有香港电影拿奖的这个问题，大家反而觉得说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是不是这个合拍片往往在拿奖？我们来看这个历史上面啊，从这个80年开始，比如说香港电影这个得奖的早的，你说《卧虎藏龙》，《卧虎藏龙》这个绝对是合拍片啊，就《卧虎藏龙》是包括这个《少林足球》，《少林足球》里面有赵薇啊，那么包括以前的这个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这个你看越老的这个电影啊，里面我们会认为它是港味儿的，这个争议会比较的小。再早的关锦鹏1989年的这个《胭脂扣》哈，等等等等，《警察故事》《英雄本色》，这个《投奔怒海》父子情哦，2003年的这个《无间道》，反而是近几年呢，你会看到有一些开始不是那么典型的香港这个电影哈在进入。那我觉得，所以去年的之前的这个打擂台是一个这个反转来着，当年很多人说打擂台能够得香港电影是一个得金像奖是一个惊喜来着，因为你看最近几年的功夫啊包括投名状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一些电影，就是里面合资的比例哈已经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一个趋势，因此呢，你从这个香港本地的影评人哈怎么样来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访问到贾雪宁啊，这个贾小姐呢之前也是在香港本地出过一阵子名啊，这个因为是曾经获得过香港一个影评人的一个奖项，那同时呢他之前有一些评论是认为香港的这个本土化跟粗俗化不能够化为等号，也为他带来了不少的争议哈。我们来听听贾雪宁贾小姐这次对于香港金像奖又有什么样的评价。 那我觉得其实上一年的香港电影就是整个的那个创作的局面是非常的蓬勃的，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只有一代宗师这一个片子是最好的，其实上一年真的是香港电影非常就是可以说真的是百花齐放一年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像有狂舞派呀，然后有僵尸，然后就是其实会觉得上一年那个本土的创作的力量真的是很出来，但是我会觉得像金像奖最后他可能会把很多的奖会给一代宗师，可能还是一种一个综合上面的考虑吧，会觉得可能那些电影的 综合的质素上面，相比一代宗师一定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一代宗师是一个很有格局的片子，然后它很扎实很重很稳，所以就是可能金像奖评委会觉得说这样一个电影更能够承担起来说代表去年整个香港电影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我会觉得说这绝对不代表说去年的香港电影是没有其他的好的地方，像我觉得像僵尸那个片子就真的很棒，可能是，但是可能在一代宗师面前它没有那么好了，我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您会总的上觉得香港电影是在一个复兴或者说复苏的一个过程当中是吗？ 对对，我会觉得尤其是去年就是看到的真的是感觉就是不同的类型全都出来，而可能上一年还没有那么的明显，可能上一年会觉得哎，就是韩战，然后可能是拿奖大家又会觉得怎么都给韩战，就是但上一年会觉得相对的选择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去年其实是真的很好的一年。 那您可以预测一下将来这个香港电影它的一个如果从题材上或者说从这个制作手法上面将来一个发展的方向是怎么样的？一直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声音，就是一个本土化的回归，比如说彭浩翔的这个去年的这个《飞虎出征》，虽然说最后没有拿奖，但是在本地是有很好的这个口碑，包括最近的这个红 van 的这个电影，它一直是打这个本土化的牌，受到了至少是本土观众很大的这个喜爱，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那我会觉得其实就是本土的创作者其实他们也在思考，就是自己的创作下一步的路向是什么。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本土这个问题之前也可能前两年是就是集中的，比如说出来一个类型的片子，然后大家就集中的都去往那边发展，但是我会觉得本土这个概念可能会越来越变得越来越扎实，就是越来越有不同的层次。比如说像彭浩翔导演他今年也有一个新的片子出来嘛，就香港仔，然后包括红湾，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样的片子它的面向的可能观众会细分的更细一点，就是那个层次，比如说有些是更针对年轻观众的，然后有些是更凸显本土情怀的，或者有些是更表现本土文化的不同的面向的，而不是说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面。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创作者对于本土这个想法的理解也会更深入一些。 那在您看来哈，这个香港的本土它意味着什么？ 我会觉得本土就是让大家看到只有香港才有的东西，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每一个地区它的电影都一定是有那个地区的特色的。那其实香港电影大家都知道说这些年来像因为我很敬重的影评人舒淇老师，他就说现在在谈港产片这个概念其实是很过时的，就是说其实现在香港电影一定是从投资还有各种不同方向上都会跟其他地区合作，当然不只是中国大陆了，就是包括台湾等等。但是我会觉得说既然我们在强调本土，其实只是说让这个电影里面的某一种特质能够表现出来香港的文化里的某一个方向，然后这个方向又是特别亮眼的。比如说我还是想举去年僵尸那个例子，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本土的电影，就是只有香港能够拍出来那样一个在既有情怀有历史有大家的一个共同记忆的基础上，然后又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觉呈现，然后又很国际化，所以我会觉得那种电影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尝试。那所以香港电影如果说谈本土的话，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只是说只说恐怖片这一个方向，可能不同类型上比如说像律政片啊，像去年那个圣诞玫瑰那样子，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出来，那都让人看到的是本土里面的不同的方向。我会觉得说让大家看到香港有什么样的特质是别的地方没有的，然后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这就是本土最有意义的地方。为什么我说去年其实状态很好，就是说其实可能本土的创作者他也慢慢在摸索就是一个平衡的路线。那比如说去年像杜琪峰导演的那个独占，那最后结尾的那个处理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又保留了他自己的那个创作的一个风格，然后又适当的好像能够进入大陆，就是能做到一个 balance。 但我觉得可能那个东西并不是说是创作者刻意去做的，而只是说他在慢慢的摸索说我要怎么样既保留我自己，然后又能够相对的让大陆观众也可以更多的欣赏到，然后或者是不是说我为了刻意去迎合另外一个地区，而是说就是让自己的 一部分精华能够让被更多人看到，我会觉得自己本土创作者他们都在慢慢的会，就是这不是说一个刻意去思考，是潜移默化都会去想的问题。那当然说大陆的那个审查机制可能一时半刻没有办法一下的改变，但是我觉得两者之间就是互相的在调教吧，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您觉得这个香港特色跟大陆的不管是市场还是审查的这个问题，它是有可以调和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不一定是非此即彼，就是我们不一定非要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去看说我这个片子是不是比如说是很本土的，那它一定就进不了大陆，真的不一定。我觉得这是创作者要靠智慧去探索的一个问题。当然 好，这个贾小姐是觉得过去的这一年啊，香港电影其实是一个属于比较好的一年了。 嗯 啊，这个我其实听到不少的影评人，就是比较关注香港电影的影评人都有类似的一个看法，就是至少相比在前一年从产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香港电影在过去这一年都算是比较精彩的。除了像一代宗师这样就是可以期待的，像王家卫这样可以期待的这种电影之外呢，去年有两部电影经常被人家提起，一部是狂舞派， 对， 还有一部就是这个僵尸。 对， 狂舞派和僵尸，一个狂舞派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狂舞派里面年轻人，同时的又是一个小制作，获得了很好的这个反响，它里面又有香港精神，就跟哈森所说的这个打擂台有一种类似的，就是讲究拼搏，就很励志的这种电影。然后僵尸呢是一个香港典型的这个题材，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到的一个类型。 对，这个僵尸呢，其实我觉得在去年的那个时间里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片来的，可能内地朋友不一定 是 比较 方便看到，在内地看香港的这个鬼片都稍微困难一点，要么就特别老的新的片的话，内地没有办法上映。 因为那个像是在这个香港独有的这个公屋里面拍的，那个气氛就表现出来了。还有僵尸， 公屋是一种就是人 很神秘， 人多，然后通常来说就是， 但现在是公屋已经有部分的公屋已经没人太多人住了 啊， 对对对， 是吧？但是公屋很多香港人小的时候可能都有公屋长大的这个记忆， 对， 所以比较亲切。 还有那个僵尸的其中一个所谓很港片的那个元素，就是它像那个80年代90年代那个僵尸片啊，应该是80年代僵尸片致敬 啊。Uh-huh. 因为当时候呢，就是香港有很多很多什么天师啊、僵尸啊、什么鬼片，很多很多，但是很流行，它的票房很好的。 对， 清朝的僵尸啊， 但是 这是一个经典形象来着，就是手伸平，然后这个膝盖不能弯，直脚跳，然后一定是带着清朝的这个服饰。我曾经很好奇的一点是，为什么所有的僵尸都是清朝人？难道在这个明朝、汉朝就没有僵尸？ 我觉得僵尸就应该是那样的， 对对，这个是主要是拜香港电影所赐。 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年代，你还要要求就是呢，清朝的僵尸在跳，肯定没有人去看的。但是刚才呢，听到就是贾小姐， 对， 她说了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尽管去年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百花齐放的一些港产片的一个不同类型的跑出来，很有港味的也有， 对啊， 有一些很卖座的也有， 是啊， 但是要面对一个制作人的一个困难，就是你要卖座，可能要合拍， 对， 合拍你的那个所谓很本地的那一种元素就会淡化一点。 是，这个是一个香港电影界这个永恒的一个难题啊，就是说你要合拍，你要北上，你就一定要有所调整。 对，因 为我觉得你不考虑的，即使不是中国内地，你就是跟比如说韩国、跟日本，你合拍一个电影，拜托你也要考虑到一些韩国、日本的问题。 啊， 你这部电影我是韩国老板、日本老板，我投资拍，那我要考虑到把它在韩国、日本放啊。那你要有一些我韩国、日本观众能喜欢看的东西， 对， 或者说能够接受的东西，你这个放到中国内地，只不过我想中国内地相对来说多一个，就是第一多一个审查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资金雄厚到说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平衡，所以很容易感觉你是被投资方牵着鼻子在走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经常让很多人觉得心里面有一点这个矛盾。 所以呢，今年的这个金像奖出来之后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分析，就是说如果你要说你要很什么很典型的所谓的港片的话呢，你未来就要面对两个问题，一就是票房的问题，第二呢就是 最主要的是钱的问题。对， 我倒觉得其实就像刚刚这个我们采访这个贾磊他说，其实所谓这种特别特别原始和原汁百分之百的港产片这个说法，其实有点真的有一点过时。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所谓港产片，你难道说这个合拍片不是港产片吗？你说比如说像前几年这个 香港 特别火的那个《志明春娇》，你说它的确是一部港产片，而它里面演员也有这个内地演员嘛。 对啊，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这部片子你拿一个中国内地的导演来拍，他拍不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真正大家所说现在在所谓的香港电影或者拍出这个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把一些不是说这个钱是谁出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是百分之百都是香港演员，而是说其中有一些味道，或者其中有一些标志性的符号和标志性的一些剧情， 甚至 由香港导演来。 甚至我都觉得你这个有的时候不管是符号啊还是剧情啊什么的，就是符号这都还是次要的，里面就是这个味道这种东西啊，真的是很难讲。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你不一定要是在尖沙咀、在屯门，但是 对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你知道在北京。北京现在有50,000香港人嘛，就是我问过香港的朋友在北京，他们说其实他们在北京依然还是过着很港式的生活。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还是有这个他们自己香港人的一个聚会，那聚会当然是讲广东话，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还是会找这个北京最道地的这个茶餐 厅 去这个洋茶。那同样他们还会在香港去他们玩这个香港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游戏啊，或者一些大的一些聊天的内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你不必拘泥于这个。 在哪儿，对吧？ 对，不必拘于地点，有的时候也不必拘泥于这个钱到底是港币还是人民币。好，这当然这个一面之词。我们接下来再听到这个香港本地的影评人哈，对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各位好，我是罗明红。 哈森，我是哈森。 这个我们接下来听到刚才是两位，一位是现在人也在内地的，还有一位呢是内地来到香港的，这两位影评人对于香港电影好从今年的金像奖的这个结果给出的一个评价和分析。我们接下来呢再听到这个本土派的这个声音，好来自于陈朗天，香港的本地影评人，来点评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香港电影的发展情况。你怎么看最近这一年的香港电影？你觉得它是在往上走往下走，还是保持一个平均的水准？ 但是当然是这个往上走吧、就是、 往上走为什么？ 如果比起这个以前的这个前几年的还有前五六年的这情况时是往上走，所以它这次产量方面不见得这个增加，但是它这个从这个这个内容方面它就其实就是它我们常常说的是香港已经没有香港味道没有了，但是这个这几年就是三年的香港电影，这个我们说的是这香港的味道已经回来了。常说的是没有征程，是没有这么那个没有进，没有进的，现在有去年的电影很有进吧。 去年电影很有劲啊，哈，这个你说香港的味道已经回来，这个味道可以说的具体吗？是什么？ 就是以前常说香港这个就是它有个精神嘛，香港精神嘛，就是拼搏啊，就是这个力道啊，力度，它就是是这个，就是看以前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基建啊，比如说是毒建啊，就是这是电影，就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拼搏精神是港味的核心？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味道。另外就是狂武派嘛。 狂武派。 还有这个强调这个本土这个本土这个我们的本土性。 本土性哈，本土性的话，这个最近有好几部电影，包括这个彭浩翔的香港仔要上映啦，然后之前的这个飞虎出征啊，还有是最近很火的这一部。 这个不是这个，但这些也是一个方面的。但是我们常说的是地俗吧，就是地俗对的这地俗的一方面，但是不单是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说的是一代宗师，对吧？一代宗师其实是好像是合拍片的代表吧。但是其实他不但有这个全中国观众来看得懂，他们的喜欢，但其实它里面有很多香港味道嘛。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这个香港精神，这王家卫扎进去嘛。我听说很多人都说比如说新上场颁奖典礼说的是香港电影没有了，这个就是合拍片拿了很多奖嘛，对吧？但是他忘记了一代宗师其实是很像的味道合拍片，跟以前很多其他合拍片不同，比如说什么王金甲啊，这些什么东这些合拍片以前拿的，但是合拍片虽然表面上说是香港电影，但是它里面没有香港味道的嘛。所以你看这一代宗师跟其实你看季羡也是合拍片的，江西也是合拍片的，所以他们这个合拍很多，比如说江西这部拿了两个奖的电影嘛，但是它里面都是明明白白的对香港以前呢，我们就是以前鬼片啊，僵尸片那个致敬嘛，它结果里面有很多这个，它就是用由年轻到看回看一个以前的我们的香港旧僵尸片，扎进他现在他自己的解读，跟他这个他这个看法，然后就是将他变过来变成这部新的作品。 好，这个是香港本地的影评人岑朗天先生。岑朗天先生这个觉得一代宗师是一部很有港味的合拍片，你看它既是合拍片它又可以很有港味，看来我觉得这里面并不是完全的可以这个完全的非此即彼的这么一个状态。好，同时这个朗天也是说这个最近的一年香港电影其实是成绩非常不错的一年。 其实今天我看到大家一直在讨论说这个所谓的香港电影，我看了一下这个金像奖的一个参选资格，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就说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呢，其实像今年嘛，其实大部分都是纯港片，然后呢还有少部分的合拍片，然后很少的还有就是有一个这个致青春，是有一个 致青春为什么可以参加金像奖竞选？ 有这个华语片嘛？ 对 不对？他拿了一个华语片奖。所以其实香港电影金像奖其实主要还是以香港电影为评选重心，就他一开始已经有这样一个前提的预设了。对，然后他有说就关于一些合拍片的要求，就是说什么样的片子可以来参选。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香港电影当中，这个导演必须是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 对，简单来说，导演必须是香港人。 参选特首。 对 对，导演有资格选特首的。 出品公司必须是在香港合法注册的公司。那如果你是合拍片那也 OK， 但是有一个这个标准，就是说 要有 在工作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男主角女主角还有服装造型音乐这种当中呢，至少要有六个工作项目的工作人员是香港人，然后你这部片子才算是一部合拍的香港电影，才可以 才有资格。 所以我在想说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电影当中有六个工作项目都是香港人的话，是不是这样一部片？ 茶水算不算呢？ 这个一点都不难。 茶水， 刚刚想说茶水啊，或者是一些跑腿，如果都是香港人的话，但是老板是 对啊， 的 他当然有一些，比如那当然肯定不是说茶水，肯定什么监制、编剧啊、指导那些。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茶水重要的 好吧？ 是不是说有了这个六个项目之后，这个有是香港人之后，这部片子是真正的有香港味道的这个片子呢？我倒觉得不一定 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在我看来有点奇怪这个要求，就是说你。当然了，我可以理解他的初衷，就是说你看台湾那个金马奖前两年就有一点点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得奖的电影，这个 电影 就是像台湾电影，如果因为老不得奖嘛，最后就开始有也是有政治人物就出来说，这个台湾的电影节为什么颁奖给比如大陆影片给香港影片？当然大家觉得这种话很蠢，但是你不能够说就是 如果 你看奥斯卡他也会分最佳外语片，然后通常这个奥斯卡得奖的电影一般来说也都是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哈，所以我可以理解他这样的考虑，但是这样的划分这样的要求呢就会造成一些很搞笑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这个我印象很深的这个吴彦祖和张柏芝演的这部叫做旺角黑夜吗，就是这吴彦祖演一个大陆来的一个杀手。 杀手，对。 这部电影呢就是很有意思，它里面涉及到有很多大陆的人物，但是当年这个时候还没有开放这个合拍片的这个制度，所以说呢大陆的演员要到香港来演戏非常困难。你要申请什么工作许可啊等等等等，反正这个事情就搞不太定，所以最后呢就让吴彦祖来演一个大陆来的杀手，对不对？然后就是张柏芝他的身份，他的剧情中的身份也是一个大陆过来，就他演一个北姑嘛，对不对？他就是也要他要讲话要带点大陆腔，但这两个人就是看就 不， 他们两个人的 是这个 就一看就不是，然后讲话的方式就完全都不对。你就在里面他本来不想有搞笑的效果，但是我就看了就觉得很搞笑的一种味道。还有另外之后呢开始慢慢开放这种合拍片进来了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里面有一些通常是男一号的老婆，男一号的老婆就会出现，比如说张静初啊，有的时候徐静蕾，哎，这样都演过这个男一号的老婆，你说， 然后戏份不多， 对，戏份不多，通常就是出来 成功男人背后那个女人， 对，出来两下以后，要不就突然出车祸死了， 很多电影都是这样， 要么就不讲了，但是哎，很重要，占一个坑啊，他这个告诉你这部电影里面有内地的这个演员了，所以说他满足合拍片大陆的很多这方面的要求。 就像他们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合拍片的话来香港宣传，他们就会把这个香港演员放在最主要的海报的当中， 海报画的也不一样。 如果在内地的话呢，就会把这个内地演员这个放在最主要的海报当中。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了 啊，是。所以这个合拍片，我觉得这个大家现在技巧也越来越纯熟，包括最早来应对这个内地的这个审查制度哈，我。明确的应该是有两点，第一，这个僵尸片恐怕是不行的，这个有鬼怪的好像都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香港特色的这个警察黑帮。警察黑帮电影呢在内地有一点麻烦，警察通常是可以对，无间道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因为里面的两个警察怎么来说都还算是好人嘛，对不对？就是他至少他心里面是想做好人，但是像这种坏警察，坏警察在内地恐怕这两年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你不可以，比如说我前两天这个复习了一下这个任达华的 PTU 这样的这个情节，就是里面警察他有一些黑白两道的这些问题，恐怕在内地你要上映的话就会面临，确实当年 PTU 在内地的这个结局啊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有一个香港版的结局跟一个内地版的结局，这个也是经常发生的一些问题。 再拍另外一个结局出来， 也不是，他就是在剪辑上面会有。现在我最近听说有单独拍一个大陆版结局的，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剪掉了。还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也造成了很多这个内地影迷津津乐道的啊，什么珍藏版、这个剪辑版、无删节版、 香港版、内地版、 香港版，给你 我觉得有时候所谓的合拍片啊，就是我觉得香港的这个观众呢，就不要一味的觉得好像只是内地的演员和内地的这个文化侵蚀到香港本土的电影当中。我觉得大家反过来想，其实合拍片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内地或让这个大中华区可以看到有香港文化和香港味道的电影。我觉得大家反过思维来想，这个事情是不是变成个好事了 啊？这个我想从钱上来说从来都是一件好事来着，当然我想这个香港精神本来的一大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一个开放包容跟一个这种灵活的性质，如果说你从来都是固步自封的话，恐怕也很难再有一个长远的发展。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刘明宏， 我是 再会。